绪的歌声，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这些乌兰托亚大雷的草原上的火红的萨尔朗，这一版我记得他当时推出的标注便是夏日激情版。草原上的夏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我想只有你去了才会知道。不要一直在你的播放器里一首又一首随机播放着你收藏的那些关于草原的歌，一直停留在想象的阶段，行动起来，不负光阴对每一天的馈赠。 歌飞扬名歌走天下，这一站请各位去到江苏，歌手博文为你带来问情千千，讲述江南的一座名叫镇江的小城，乾隆爷御笔题写过天下第一江山的地方。 云开雾散，看见你温柔的眼，好似江水萦绕金山的流连，倒映传世千年的情缘，浪花轻轻拍打着船舷，依然是我们曾经说过的永远。当我再次亲吻你轻柔的脸，感觉还是当初无尽的缠绵，透出山水不老的容颜，无论在天边还是眼前，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的阿妹情意长啊，好像阿爸就一条根，阿哥好比 这边我们刚才分享到的是来自刘丽娜、沙宝亮带来的以拉祜族这个少数民族为背景的电影《芦笙恋歌》的插曲《婚事》，纯美真挚的情谊真的是历久弥新，让人生发出无限的向往。民歌走天下上半场的最后，我们就停留在这里好了。有请云朵带来一首同样经典永流传的民歌《小河淌水》，只不过今天的这一版会让你觉得格外的特别。歌飞扬，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见。 月亮出来亮亮亮亮，想起我的阿哥，在山上歌声。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便是歌手雷佳带来的这一首致敬之歌，唱歌要数刘三姐。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请大家去到陕北山西一带，听听看歌手王二妮儿带来的有着自己鲜明风格的原创新民歌《桃花红》，融入了我们熟悉的那首《桃花红，杏花白》。新疆在我们印象当中，这是一个美丽而遥远的地方，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域。千百年来，来自各方的多彩文化沿着丝绸之路在这里汇聚、生长、交替、融合之后，又被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音乐更是其中亮点的明珠。接下来的这首《这里是新疆》是一首原创新民歌，来自新疆的歌手安明亮在大学期间创作的作品。歌手艾尼瓦尔江今天带来他的翻唱版本。 我要来唱一唱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家乡是最美的地方，连绵的雪山，优美的操场，操场的下面是城市和村庄。

这边阿里扎尼阿里扎尼扎尼可比那也这也不那也你不中中安妮拉里这边阿里扎尼阿里扎尼扎尼可比那也这不那也你不你不是送了就离送阿里扎尼 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刚才我们在歌声当中去到的是青藏高原，连续分享到的两首歌分别是来自黑土地组合的龙头琴以及年轻的歌手泽网多吉为你奉上的九歌。剩下十分，人难免会有一些心浮气躁，给自己来设计一场旅行吧，甚至于不用飞机，不用火车，只需要驾车两三个小时去到郊外，远离钢筋水泥的地方，发现心绪就会不一样，试试看吧。各位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乐影留声。今天的最后一站，有请各位落脚在湖南九月奇迹，为你讲述梦回浏阳，既有熟悉的原音重现，又有反差很强的时尚演绎。我是刘慧，明天为你带来特别节目，为2018年建军节的预热，青春不一样，有采访，有歌声，绝对动人，欢迎到时收听，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这是我们熟悉的过往，多么传奇的光芒，我们要将它重新歌唱，慢慢打开你心房，还要走到美丽的地方，采下一朵茉莉花香，放在你那温暖的手上，浏阳河水将它流淌。拾起那卷尘封的身影，放在月下的窗里，让这美丽变得更轻易，永恒不变的旋律，还要走到美丽的地方，采下一朵茉莉花香，放在你那温暖的手上，浏阳河水将它流淌。熟悉的过往，多么传奇的光芒，我们要将它重新歌唱，慢慢打开你心房，还要走到美丽的地方，采下一朵茉莉花香，放在你那温暖的手上，浏阳河水将它流。